沉下去，那脚比较有力，人会变得比较能够走路啊，就走路特别有力。所以健行这件事情，亲身健行这个效果，我觉得是，如果是买到真正的天熊是可以期待的。而关于天熊还有一件事，就是历代的医家在处理铅酮这个药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有错误的，就是天熊这个药物实际上临床上来讲的话是比较有能力往下钻的药啊，临床上是比较会验证到它比较能够往下钻，可是呢它的名字叫天熊，它另外名字叫白木，对不对？所以呢历代有就有那种很白木的一家啊，就说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说这个药是专补上焦阳虚的，认为说这个药性是很会往头上跑的，所以叫天熊。那这样子照名字来这个来推论这个药性啊，我觉得好像有点怪，因为天熊之所以叫天熊啊，比较有一点像是香港武打片常在讲这个人命格是天孤煞星啊，所以娶什么女人都克死，一辈子打光棍，这种比较是天熊的意思啦，就是那个好像跟气往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张元素说天熊是专补上焦阳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说是不很正确的一种说法。有些说法我们不能说它对或错，比如说后代本草喜欢说桔梗能够升提到喉咙这么高，所以治喉咙的药都放桔梗，这个你不能说错，这只能说后代本草看的是桔梗这个层面的功用，而古方派在看桔梗是怎么看，是觉得桔梗是干嘛的，有抹布，就是你哪个地方组织有烂掉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它就把它挤出来，所以古方桔梗是用来排脓血的，对不对？而且一用就要用得很重，轻了反而没有用，就是用药的轻重不同，就像生麻也是这样，古方用重，生麻是解毒的，那十方用轻一点，就是说清气会上升嘛之类的，这个也是两个面向的药性都有，但是天熊不是，天熊是那种向上走的那个说法，比较是临床上看不到的啊。那因为天熊是这样一个药性，所以天熊散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毛病，我觉得天熊散比较有办法医，就是如果你的腰痛哈，是下腰痛，就是这个地方以下到尾椎骨这一段，如果你的腰痛是这个比较下面的腰痛的话，天熊散会蛮有效的，那肾气丸或者其他的补药还不一定那么有效啊。也就是当你用了真正的天熊或者是够大的大附子的时候，它的药性会比较往下钻，那这个效果是不错的。而这个方剂呢，在临床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医案里头又有讲，就是什么一个什么男人的什么精子不够啊，或怎么样啊，啊，或者有人有一些古代的医家说，像那种人讲的那个什么腿酸啊，什么虚劳的人酸消不能行啊，那这种东西如果你是用那种药性比较向下走的天熊散会比较适合，或什么男子这个什么阴头寒啊，那这个下面的部分阳气不够，那用天熊散带着阳气往下钻，比较会让那个地方被补到，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啦。但是呢，临床上其实天熊散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药，它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天熊散在金匮要略这个版本里面看起来是错简，就是补药片里头莫名其妙跳出个天熊散，然后不知道它是主治什么东西的，就天熊散在金匮要略里面是没有主治的，就好像一片错简，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既然没有主治，我们就不知道它治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就放着吧啊，所以大家历代不爱用。那第二个不爱用的理由就是说，我也不晓得古时候的人为什么好像吃龙骨啊，吃什么乌龟板都吃得笑哈哈的，我们现在的人好像都吃不下去，就是天熊散里面那个龙骨啊，你做成散剂这样吃下去，你就会觉得从喉咙就好像被那个药粉粘到，然后胃就这样子觉得难不舒服，就很难消化，所以如果今天天熊散真的做出这个散了，你吃下去你胃不舒服，那勉强要吃下去怎么玩啊，把它做成药丸，然后吞下去之后，古方还是用酒吞的啊，吞下去之后呢就马上吃饭，用饭把它压下去， 不然的话他还是会那边有一点反胃作怪，所以就那一点点的那个龙骨啊，就让人觉得哇，消化起来超累的。就是这些的原因会让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会想把天雄散用别的方剂能代替就代替，然后腿没力你用顺气丸算了，啊腰酸的话别的什么腰酸的方吃多一点看看啊，那个什么精子少那再吃桂枝龙汤就好了。就是天雄散尽量的在被少用，虽然在临床上面补这个人的生殖机能什么精子啊什么的问题是有效了啊，是有效，但是比较不被喜欢这帖药。这那么它的方剂结构我们来看啊，你想以比例来说，它是天雄三白术八桂枝六龙骨三，所以桂枝跟白术都有加量对不对？我想你用龙骨粉你白术一定要加量，根本消化都消化不动了啊。所以就是说这样的结构是在表现一个什么事情呢？我想桂枝或者说肉桂的药性本来就是通阳气的啊，《神农本草经》讲到肉桂的时候是讲到说为诸药之先聘通使，也就是你吃了桂之后它就好像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个能量啊就被打通一个网络。所以我常常觉得在补药里面用桂有点像是帮你的身体铺铁轨，就是铺一个你的药可以走得通的这个道路，这种感觉。那么这个道路出来了，然后呢白术是什么呢？白术吃下去尤其是生白术啊，生白术比较补肠胃，能够让你的肠胃的吸收能力变好，吸收营养的能力变好啊，吸收水的能力变好那是茯苓啊，吸收营养的能力变好是白术，那也就让你的肠胃呢能够把营养好好的吸收进来，然后桂枝把这个营养的输送的道路都给你打通，然后呢这个营养丢出去了，捕手谁来当啊？龙骨牡蛎，龙骨守在人的骨头这边，把营养收纳过来，然后天雄在人的这个五脏之精是由肾脏来藏的，对不对？所以就龙骨牡蛎龙骨跟这个天雄加在一起，让能量全部聚拢在肾脏，就让你身体吸收的营养好好的走一圈，如果还有肾就收藏在最适当的地方，让它不要流失掉。那这样的一个路径的制造，我觉得桂枝龙母汤也看得到，天雄散也看得到，那临床上其实都还算是蛮有效果的哦，就是让你的身体能够安稳的把这个阳气收纳起来啊，就是路径都走得很通。那么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方剂的话，当然勉强还可以。那如果你说散剂本来就是要它效果快，那用酒的话效果会更快，就好像这个药物你用酒吞药粉的话，以中医的这个基本逻辑来讲，就是吃下去才下了喉咙，那个药性就已经散开来了，然后就开始啊在全身做这个事情。而天雄散是一个非常低剂量的药物，它每次只吃半钱比啊，这个我们这个桂林本写半钱匙是吧，就是说一钱比大概五六公克吧，所以生药磨粉呢，每次只吃差不多两三公克的量，我想这是很低剂量的一种吃法。而我觉得张仲景的补药啊，能够让人觉得不愧是经典之方的理由也就在这里，就是他其实并不想在你的身体里面强加什么气呀或者血这些东西，而是要让你的身体好好的运作，把吃进去的东西的营养送到该去的地方，叫你的身体做它该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比较是张仲景在补药上面那个比较基本的思考，像后面的小建中汤就更是如此了啊，就是让你的这个内脏的机能都好的话，那你的营养不良的话，一个人的身体虚，其实真的要把身体养好，那要靠什么？那靠吃正餐呐、啊，对不对？但是不是因为我想，所以我觉得有不少研究经方的人，他会说，其实张仲景并不是一个会用补法的人，就他们觉得张仲景并不是一个喜欢给人吃补药的人，像真正的补药，黄芪、人参、附子这种东西，反而是这个人好像 病到什么感冒类的东西或怎么样啊。像黄芪的话，照样芹还有用在虚劳类啦，但是像是人参，对不对？就是感冒的时候，这个人临时精力不够，赶快用人参补他一下。附子的话，这个人已经进入阴症了，赶快用附子补一下。好像都是临时，这个人忽然能量不够，就稍微给他补一下。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调理的话，张仲景就不太喜欢这种好像给人家一直在加能量加能量这样的做法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考逻辑，我觉得是很值得尊敬的。那这个像我们后代的话，我觉得补药就开始滥用了啊，就是越吃越补，对不对？但是吃那么，我觉得我们后代人吃补药，我觉得吃到后来都是一种向星星许愿的啊。就你吃补药，就是因为你每天都怕你身体不好，对不对？所以吃的补药的吃的东西越补，你的神经就越紧张，然后就把补药的药性消灭掉，所以就没有什么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两个关于这个病况主症的论述。他说，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这个盗汗这个病呢，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说是营卫之气里头，是营气比较虚的人是睡着了容易出一身汗，所以是盗汗。那么如果是胃气虚的话，那是什么？是自汗，对不对？那什么桂枝加附子汤就可以补到胃气之虚了。所以相反来讲，临床上治盗汗，我觉得经方来说，桂枝龙母汤的效果是蛮好的。然后十方的世界当然有一些特效药了，比如说桑叶是治盗汗的特效药，但在不妨碍药性的前提下，你如果要加一点也没关系就是了。这个盗汗，其实如果用某些现代医学的说法，会觉得其实人会盗汗也可以说是神经紧张哦，就是他的神经紧张好像在人醒着的时候还会有两种紧张会互相抗衡，所以他不出汗，但睡着之后有一种紧张开始掉下来，另外一种就会让人出汗，所以这种镇定的药是有意义的。当然如果你用中医的说法说血分虚所以要容易盗汗，那桂枝龙母汤的的确确是把阳气收在血分里面的药啊，所以以这个血分虚来讲的话，它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桂枝加附子汤的话，这个阳气就会出去到表面去，但是桂枝加龙母汤那个阳气会收敛在血分里面，所以用中医的医理来讲，这个也是对的。但是你说这个地方也只是讲一个病机啊，只是讲一个脉象，对不起，讲一个脉象跟症状，他也没有说一定要用桂枝龙骨牡蛎汤。不过虚弱细微嘛，那就是精益虚气虚血虚的人啊，就是这样一个脉象。那所以当做虚劳医是比较适当的啦。不过呢，你说脉虚弱细微的人就比较会盗汗，这是一个绝对的等号吗？其实不一定啊。临床上阴虚的人脉象很多种的啊，就是脉弱也有可能，脉大也有可能，所以这些脉象跟症状，我觉得就是说同学也没什么好死记的，就知道一下就是了。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是一个睡着的就很容易出一身汗的人，你先把他当作虚劳，然后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可以鉴别这个人的确是一个虚劳的人啊，就大家这个思路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他说人年五六十其脉大者，病必夹背行，若长鸣马刀夹音者，皆为劳得之也啊。这一条倒是临床上还蛮容易有遇到的，就是人的脉啊，如果是那种比较狭义的大脉，就是宽宽扁扁的啊那种脉的话，那他后面讲的那个什么马刀夹音，我觉得是常常有的东西。那么我们先从病必夹背行开始说好了。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气啊非常虚，非常就是气都走的已经快要走不通的这种人，他的脉就会呈现出那种宽宽扁扁的所谓大脉。然后呢，这样的气走不通的人呢，他有一个病叫做背夹背行，就是你这个背脊骨啊 从背脊骨中间来说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背脊骨的两侧的肌肉啊都很不舒服。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背上这一条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想不少人可能会直接想到说，哦，太阳经水气上不来啊，所以我们是真武汤交腹散啊。这样子讲你说对吗？不能说错，但是呢，脉大的病这个臂夹背型，我觉得它的问题点啊，比较不在于这个人的这个水气上不上的来的问题，当然不是没可能啊，有时候真武汤也能够治背痛，但是我觉得临床上有一个说法是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都运转不动的时候啊，我们背上的这个四条足太阳膀胱经，那些是什么？在背上那条是那些什么穴啊？什么肝腧、肺腧、肾腧、心腧，对不对？就是那些五脏六腑的腧穴都在背上这个地方。然后呢，五脏六腑都运转不动的时候啊，那个腧穴的能量全部都会僵住。那每一个腧穴能量都僵住，你的这条膀胱经就不要想通了，所以你就会觉得整个背都啊、哦，就是闷呐、啊，有一点像酸又不像酸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会比较建议这个说法是这个病机是五脏六腑不通的理由，是因为啊，非常幸运也非常不幸的，我礼拜五吃了一些东西，所以我礼拜六一整天都在病这个臂夹背型哦，就是我礼拜五晚上吃了死东西。什么叫死东西？就是家里面有一些我舍不得丢的剩菜，然后冰箱也够冷，我知道它也没有腐败，就是并没有酸掉，可是放的是蛮久了，比如说罗宋汤啊，放在冷藏室是两个礼拜多吧，然后炒豆芽也是两个礼拜了，没有酸掉哦。但是你把它热了之后吃啊，感觉就好像麦当劳那个汉堡排啊，你把酱料全部刮掉以后吃，你会不知道它是骆驼肉还是马肉，你知道，就是什么味道都没有了，你知道，就是没有腐败，但是已经没有任何鲜味可言了。然后呢，想到说，哎呀，这些剩菜不清掉多可惜啊！就是，比如说那罗宋汤是我外婆去住院之前煮的，对不对？就如果她死在医院里面，就是最后晚餐啦，就是怎么舍得不吃？就是那种罪恶感吧啊！然后呢，然后再从冰箱里面呢，挖出了一个结冰了两个月的粽子，然后跟一个。已经冰了一个多月，莹莹啊，上次叫你叫我家吃剩菜，那什么时候啊？那几个礼拜以前，啊，一个月以前的荷叶包蒸肉啊，就是那个，就是这些已经冰到都已经没有任何生机的食品，然后把它解冻，然后热热，然后当一餐吃掉，然后吃掉之后就开始觉得从食道到胃到肚子全部都是僵硬，然后发闷，然后就因为你知道人的身体其实在消化东西的时候是有一部分的身体是在认能量的，就这个食物有什么气它就知道把它拿到哪里去，然后如果这个食物一点点能量都没有了，只是一些死掉的物质的时候，那身体就不知道把它带到哪里去，就会僵在那边，然后这样子我就整个消化系统就这样荡在那边，就这样闷闷的不会动，然后呢就一个礼拜六就是整个背都是这样酸的，就明显感到脊椎骨旁边的两条是又酸又僵硬的，所以这种时候是什么？是小建中汤。小建中汤运转五脏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而昨天晚上我家也没有小建中汤啊，吃理中汤，吃胃灵汤，想要把它当作是不好的东西啊消化掉，结果吃了没什么效。后来我想说，没有小建中汤，桂枝汤也算半铁嘛啊。所以我后来晚上吃桂枝，半夜的时候想起来吃桂枝汤，吃了之后就开始好转，所以就现在已经好的还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感觉上不如小建中汤的那个效果，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哎，中国人所认识的那种 身体观啊，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比较会倾向于这个背上在僵硬酸痛的时候，你要想象可能是你的五脏六腑的运作机能都变差了啊，所以这样子就算劳症，这样子都可以列入劳症的范围。他说如果是，他不是若，不是如果，若是有的人啊，或者的人，他说有的人呢是肠鸣，就这个人的肚子哦，好像很容易拉肚子或怎么样，就很容易吃点什么不对劲就跑厕所。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消化能力低落的时候啊，很多东西吃了之后就不对劲啊，那种感觉就是常年的消化很容易消化不良的那种体质。那你要想象这种可能是劳症，就他的系统都不会动了。然后马刀夹鹰，这个马刀就是那种贴在那个石头上的一种贝壳类的嘛，那这个，所以在人体来讲的话，马刀就是那个淋巴啊，就是腋下或者脖子旁边这个淋巴长出一坨一坨的东西，好像贝壳靠在岩石上那个样子。那至于说夹鹰啊，就是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鹰这个字本来就是女人的脖子上挂贝壳嘛，就是项链的意思嘛，所以就是说你的脖子这边都自己长出一坨一坨的这种啊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要想你这个人一定是气血很不顺畅，所以你的淋巴都开始堆起来了啊，这样子的一种体质。他说这都是因为一个人老，就是人体质虚的时候会产生这样子的疾病。然后呢，他说如果一个脉是小城池，你想想看啊，如果一个人的脉他是体质很寒的话，这个脉大概会沉，但是会比较弦紧吧，对不对？因为寒的脉会比较紧绷一点，而他的脉呢并不紧绷，还是松松的，只是你浮取把不到，中取把不到，嘿，沉曲拔了到慢吞吞的在那边，那这样就代表这个人的气血呢，根本就是里层还剩一点点，表层都没有了。那表层没有气的人会怎么样？当然就是气虚啊，就是脱气急行则喘咳，就他一个气虚的人，他就是气不够嘛，所以他稍微走快一点就会一直在喘嘛。然后如果说一个人气不够的时候，这个肾阳当然也不会够了，那肾阳不够的人，他的这个水气就上不来，对不对？所以就会一直咳嘛。我觉得咳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说是人体虚的一个蛮好的指标。像我外婆她好像是因为有血糖的问题吧，所以有一段时间就说啊都在口渴怎么样，就她的朋友啊，就其他的婆婆们跟她通电话的时候就安慰她说，拜托到我们这个年龄哪一个人不口渴，所以就是老人啊容易喘容易渴，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那张仲景这个条文最前面就说人年五六十，就让人的身体开始变虚弱的时候啊，有这些症状出来的时候，你都可以稍微想想怎么调整它啊，不要让人老就变成劳症。那接下来他说手足逆寒，就一个人气虚的话，阳气也不容易到末梢嘛，所以手脚会容易冷。那他就说这也是一种痨病。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桂林本的内容。那金匮要略里面呢，在手足逆寒这个后面就有多一点叙述。他说这个如果是手足逆寒腹满，甚则溏泻，食不消化也。他又说其实人虚啊，消化能力也会烂，所以会容易吃东西就觉得闷啊胀的，然后呢甚至是很容易拉肚子，那这样的情况也要把它算到劳症。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整串的时候，当我们如果遇到一个病人啊，他的体质是这个消化功能很差的时候，就是他比如说很容易胃痛，很容易肚子痛，很容易拉肚子，其实你要先鉴别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劳症的体质。有的时候这一整串东西你光是吃小建中汤就医好了，小建中汤就这个人消化机能很差，有的人是很容易拉肚子，有的人是很难拉出大便，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有可能。那建中汤其实两个都可以救啊，都可以救得回来，就如果他是虚劳底的状况的话，而这样子的人其实很多。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有 现在的人的那个，比如说像胃溃疡之类的病，常常会让人觉得这是虚劳类的，也就是其实人的消化道，对不对，总是有东西在磨来磨去的嘛，是不是？可是它就是磨坏了一点，它长不回来，那越磨洞越大，然后最后就这样烂掉了。像这类的东西，其实临床上来讲，最近这些年，我觉得分到虚劳去的这个case 还算蛮多的。我们让助教换一下那个奇奇怪怪的音。